德训篇第23章。上主，天父，我生命的主宰，不要让我顺从任性的口舌，不要许我因口舌而跌倒。谁能督测我的思念？谁能在我心中给予智慧的训导？不宽容我的错误，不放过我的罪过，免得我更加愚昧。我的罪恶加多，罪过满盈，倒在我敌人跟前，为我的仇人所喜笑呢？上主，天父，我生命的天主，不要把我丢弃，如他们所想望的，不要使我眼目高傲，使我不要顺从情欲，不要让妒妇的食欲和肉欲的烈火统治着我，也不要让我有一颗无耻愚昧的心。孩子们，请听有关口舌的教导，谁遵守了，就不会成为口舌的囚犯，也不会陷在极凶恶的事中。罪人必因自己的唇舌而陷入罗网，辱骂人的和骄傲人必因自己的唇舌而跌倒。不要让你的口习惯起誓，因为如此反增加许多过失。口里不要习惯称呼圣者的名字，也不要乱呼圣人的名字，因为你若如此，就难免无罪，犹如一个不断受拷问的奴仆，免不了身受创伤。同样，经常发誓和乱呼圣者名字的人，也不能清白无罪。时常起誓的人必恶贯满盈，他的家庭必会遭殃。他若违犯了，必然有罪；他若藐视誓愿，罪更加倍。他若发了虚誓，就不能称为义人，他的家庭也必备受惩罚。还有，促人早死的话，希望这样的话总不出现在雅各伯的家业中。前进的人必远离这一切事，他们不会辗转在这些罪恶中。不要习惯说粗鲁的话，因为其中总有有罪的话。你坐在大人物中时，要记得你的父母，怕你在他们面前忘了父母，以致因你的习惯做出糊涂的事来，受到凌辱。虽诅咒你的生辰，深怨你没有生在世上。惯说责斥话的人，一生不能自律。有两种人恶贯满盈，而第三种人更招致易怒与丧亡。炽烈的情欲像燃起的火，不到烧完绝不熄灭。作践自己肉身的人，不到欲火焚尽也绝不停止。纵欲的人，一切食物都是香甜的，至死不厌。离开自己的床去犯奸淫轻贱自己的人，心里说，谁能看见我？黑暗笼罩着我，墙壁遮蔽着我，没有人能看见我，我还怕什么？至高者绝不会纪念我的罪恶。他不明白至高者的眼目透视一切，怕人之情驱散了他敬畏天主的心，使他只怕人的眼目。他不知道上主的眼目比太阳还要光亮万倍，他环视人类的一切行径，透视深渊、人心和最隐秘的幽处。万物在受造以前，上主天主就认识，完成之后也是如此。奸淫的人必在城市的街道上受到惩罚。 像马驹一样被人追击，在他不料想的地方被人捉住，因为他不知敬畏上主，所以人人都以他为耻。凡离弃丈夫借外人生了子嗣的女人也是如此。第一，因为他不忠于至高者的法律；第二，因为他得罪自己的丈夫；第三，因为他通奸犯淫，借外人生了孩子。他要被拉到集会中审问他关于子女的事。他的子女不会生根，他的枝叶也不会结果实。他遗留下的纪念是咒骂，他的耻辱不会抹去。幸存的人应该知道，没有什么比敬畏上主更美好，也没有什么比遵循上主的诫命更甘宜。跟随上主是人的莫大光荣，人还可因此获享长寿。